你好，我是黄勇。今天呢，我想借这篇文章对落地 OKR 过程中一些常见的坑进行归纳和总结。很自豪地说，这些坑呢，我几乎都踩过，现在也总算摸索出来了一些避坑技巧，我将在这篇文章中为你呈现。接下来呢，你需要做的是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请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呢，记录自己曾经踩过的坑。我很期待能在评论区中看到你的踩坑经历，希望探讨后的解答可以给你更多帮助。在我分享我所归纳出的 OKR 十大坑之前，我想稍微解释一下为何 OKR 会有这么多的坑。对于从来没有踩坑的你而言呢，以便于让你有所心理准备。不过你可以放心的是，深入理解本文所讲的内容，这些坑对你而言一定如鱼得水。首先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写代码的过程中有坑吗？坑多吗？一定会有些高手说，我可以写出零 bug 的代码，甚至呢，还有一些大仙号称自己写的代码可以兼容各种异常情况。真的是这样吗？不管你信不信，作为一名十多年的码农，我是不信的。在写代码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往往是这样的，先要搞清楚实际业务需求是什么，才能知道如何通过代码来实现。需求不明确，写代码这项工作几乎无法入手。当我们理解了实际业务需求，开始着手写代码时，代码高手们往往会沉醉在代码的快乐世界中。然而对于初级选手而言呢，却在各种编程技巧和 API 用法上花时间。在代码编写过程中，有些工程师会自己写单元测试，并做到测试驱动开发，但大多数人都期望自己写的代码可以一次性编译通过，再自行测试一下，没问题就尽早提交代码。当完成了代码编写的时候呢，责任心强的工程师会检查代码注释，让注释更加全面，便于其他工程师阅读。当然，也有一些工程师不写任何注释，时间长了都看不懂自己曾经写过的代码。可见代码只是工具，我们能掌握的是使用它的方法，但是代码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正确使用它来完成我们的目标，即实现业务需求。 OKR 如同代码，当我们初步接触 OKR 的时候，它只是工具，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才能完成我们的目标。而且每个人的用法或多或少都不大相同，至于是否能将 OKR 用对并真正的实现目标，那就更不好说了。因此 OKR 的坑就像你在写代码留下的 bug， 早期发现这个 bug 还能及时修复，如果代码上线了才发现 bug， 那问题就更严重了。那么 OKR 都有哪些坑呢？且听我逐一为你到来。这些年呀，我亲自实践 OKR， 并结合自己身边接触到的企业所使用 OKR 的情况，总结了落地 OKR 过程中最容易踩的十个坑。你的纸笔都准备好了吗？请记录你所踩过的坑，或者你认为最容易踩的坑。先来说说一号坑，将 OKR 用于绩效考核。其实呀，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领导对大家说 KPI 不太适合我们，所以下一步我们就用 OKR 来做绩效考核，随后用 OKR 绩效考核的成绩来决定员工的绩效奖金和薪资涨幅，将 OKR 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这是落地 OKR 时最容易踩的坑，也是最大的坑，你千万不要踩。接下来呢，说说二号坑，用 KPI 思维做 OKR。 很多领导都能快速理解 OKR， 它包括 O 和 KR， O 是一个明确的目标， KR 是支撑这个目标的关键结果。但是这些领导呢，仍然停留在 OKR 的概念层面，并没有深入理解到 OKR 的思维层面，他们往往会将 OKR 用成 KPI，将绩效指标放入 KR 中，只抓最后的结果，却忽略了中间的过程。三号坑是说 O 数量太多，不 不够聚焦。 OKR 不是目标管理工具吗？那么它就应该管理好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于是将我们能想得到的目标都列出来，数了数发现才10个，太少了。我们一个季度只做10件事情，如何向老板汇报呢？怎么说也得再来10个吧。经过一番讨论后定稿，15个目标，一个季度后完成了1个。4号坑是 KR 不够量化，无法评估。如果 KR 无法评估，将对 OKR 落地带来阻碍。然而不够量化却是 KR 无法评估的典型表现。比如提高产品性能，增强系统安全性，改善代码质量等，这些都不是 KR， 因为他们都不够量化，无法做出合理的评估。再来说说5号坑，将 KR 当成行动计划或代办任务。你会将自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或者说是代办任务放入 KR 中，期望完成这些行动就能实现 O 吗？比如你的 O 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架构师，此时却将该 O 对应的 KR 写为本周输出一幅系统架构设计图，或者写为每周为团队做一次代码评审，显然你已坠入此坑。6号坑是 KR 不够具有挑战性或不切实际。不够具有挑战性和不切实际，它们分别是制定 KR 时常会出现的2个极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往往更愿意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愿意尝试更高难度的挑战，因为担心挑战失败可能让自己失去信心。当然呢，也有部分过分自信的人，他们更愿意相信以自己的能力就能改变整个世界。接下来要讲的7号坑是忽略 OKR 向上对齐和水平对齐。按照 OKR 基本原则，认为 O 明确了， KR 可度量了， OKR 呢就算制定完成了，殊不知却忽略了将自己的目标与团队或组织对齐，或者忽略了自己的目标与团队伙伴或协作团队对齐，这些都是不稳定因素，会产生后续一系列隐患。目标不对齐，将无法吸收 OKR 给我们所带来的聚焦力量。8号坑是说忽略 OKR 更新和复盘。OKR 制定完毕后，一周过后没有任何进度更新，一个月以后呢，没有任何问题反馈。OKR 评分完毕后，不经过任何复盘，直接制定下一阶段的 OKR。整个 OKR 体验感是为了 OKR 而去 OKR。OKR 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价值呢？似乎没有人可以讲得清楚。要说的9号坑是忽略 OKR 评分环节。时间过得飞快，眼看本季度就结束了。该季度的 OKR 执行情况似乎也不太好，再做 OKR 评分的意义也就不大了，直接开始制定下一季度新的 OKR 吧。这样的操作方法将对 OKR 执行过程产生致命性伤害，忽略 OKR 评分也就意味着有始无终。最后说说10号坑，认为 OKR 可取代 KPI。认为 OKR 可以胜过 KPI， 因为 OKR 比 KPI 更加人性化，更能激发出人的内驱力，因此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抛弃 KPI， 拥抱 OKR， 进而认为 OKR 是取代 KPI 的产物。其实 OKR 的出现并非是为了取代 KPI， 而是为了更加科学且高效地管理我们的目标。这里呢，我放了一张汇总图，内容是有关于落地 OKR 最容易踩的10个坑，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前面便是 OKR 10大坑，你在落地 OKR 过程中千万不要去踩，因此你需要理解 OKR 的真正意义，这样才不至于坠入坑中。那么你应该怎样正确地理解 OKR 不再踩坑呢？经过多年的 OKR 实践，我才逐渐学会 OKR 的正确使用方法，能让这套方法变得简单易行并卓有成效的关键之处 其实在于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 OKR 的本质。我认为落地 OKR 要做到不踩坑或尽量少踩坑，你需要从本质上理解 OKR。 以下十句话就能把 OKR 讲明白。第一句是 OKR 不与绩效考核相关，不与奖金或薪资直接挂钩。再来说说第二句， OKR 必须向上对齐，一起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第三句， OKR 是动态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调整。接下来说说第四句， OKR 是公开透明的，每个人都能看到所有人的 OKR。 第五句是 OKR 需要具备一定挑战，是通过努力才能达成的。第六句， OKR 要有评分，评分不是越高越好，越高说明挑战越不够。第七句是说 OKR 目的在于让事情变得聚焦，在正确的轨道上做出努力。要讲的第八句是 OKR 重在沟通，通过沟通达到目标的理解一致性。接下来说说第九句， OKR 是工作法，也是管理方法，它能激励团队取得成功。最后说说第十句， OKR 需做出承诺并付出行动，它是思想也是文化。请深刻理解前面的 OKR 十句话，它将有效地帮助你避免 OKR 十大坑。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就结束了，我来总结下。 OKR 其实没有所谓的最佳实践，别人用的非常成功的经验和方法对于你而言也不一定有效果。一旦落地 OKR 没效果，往往是坠入了坑中。因此在 OKR 落地过程中，大家呢都在想办法尽量少的踩坑。今天我所分享的内容主要想表达的三个观点如下。一来，使用 OKR 就像写代码一样，一不留心就会写出一个 bug 来，因此 OKR 也需要有规范。二来，如果你能避开 OKR 十大坑，顺利落地 OKR 绝不是一件难事。再者，在 OKR 落地过程中容易踩坑，其实是由于没能深入理解 OKR 十句话。总之，你对 OKR 理解的越深刻，越容易知道它的坑在哪里，越容易顺利落地 OKR， 越容易从 OKR 中获取价值。接下来请你来思考，也许 OKR 的坑不止十种，如果让你选择其中一种的话，你认为 OKR 最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呢？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一起探讨。